结果。若可离合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那昨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呢，那就是国际自我保健日 啊。 其实呢，你在酷炫的 IG 上面可以看到不少的贴文啊，就来告诉大家，我们24小时要自爱不打烊，对不对？要永远爱自己，爱了自己，你才有能量，才有爱去爱别人，对不对？ 对，可是爱的方式有分很多种啦。其实如果你爱自己的话呢，比如说像是情绪要稳定呢，也是代表着爱自己的意思啦。 OK， 讲到情绪稳定这件事情哦，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的、 嗯、 在酷炫的 IG 就有这个贴文，是三个小时前才刚刚发的、 嗯、 如果一个人没有情绪，请问算是情绪稳定吗？你觉得？ 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不觉得是情绪稳定。哎，有些人没有情绪的话，就代表着他其实忍了很久这件事情，他一直忍，总有一天呢，他还是会爆炸的，嗯、会直接来个发脾气。你为什么要这样？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粗浅的一个情绪。隐藏火山， 嗯哼。 另外一种真的没有情绪，我有朋友已经遇过了 啊。怎样？ 他大概去到三四十岁的段位、 嗯， 然后他应该算是整个人生是衣食无忧的， 好， 就是真的是所谓的财富自由。 哇、哦！ 但是他跟我讲说，他已经感受不到东西了。 哈， 他是那种他今天随便一辆跑车、 啊、 是几个million上下的， 哇、哦！ 然后可以搭飞机要去上海或者去香港买某某市的包包， 哇、哦！ 然后可以去法国走走，就是这种。但是他不懂，他讲他已经失去感受生活的能力了、 uh-huh. 他没有情绪，没有感觉、 uh-huh. 他反而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耶。 是， 所以我觉得没有情绪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uh-huh. 是比较不健康的。真正的情绪稳定呢，朋友们，应该是你已经通过观察跟反思自己的情绪、 uh-huh. 来知道你的情绪现在有这样的状况是优势还是劣势的，并且去重视你这个情绪。 是、uh-huh. 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情绪稳定。 是，有时候发脾气呢，不代表你情绪不稳定，只是要适当的去发脾气呢，来让自己发泄这些情绪，让自己稳定一下，是更好的。 你很 noble， 今天第一天就词穷， 因为我很少发脾气嘛，我很少骂人嘛， 我情绪 蛮稳定的，有时候 你情绪蛮稳定，但我觉得你在勾圈工作是不稳定了，你要被炒了， 都是因为你啦，才让我情绪不稳定。你看我发脾气有咯， 回家不读书这样几次，说句勾圈比有对要爱自己哦。 我是赢，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银银啊。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 Where to Go。王以太的演唱会 Love Me Later 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震撼的开唱。去到 MyBookMasher.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呀、啊、呀、yeah, ，终于跟 Selangor KL 有关的冷知识。 什么冷知识啊？ 本土冷知识，你有去过巴生吗？ 肯定有啦，巴生啦。 上一次去巴生是？ 应该是几个星期前吧，去吃那个辣辣，很尖， 啊、某某波士什么的，对不对？ 对。 我朋友也才刚去吃，也是我中学的回忆。当然，巴生除了像是辣辣之外，还有像是他们的炸鸡，或者是炸雪冰、肉骨茶是肯定要的、 嗯、啊。 巴生是一个宝地来的。 对。 那如果你常去巴生，可能会发现，哎，巴生的这个乌鸦是特别多的 啊？有吗？ 其实真的有，因为我中学在那边念书，我可以说真的会比 KL 多很多 哦。可能我去的时候是晚上，然后去那个地方呢是没有看过这个乌鸦的， 晚上可能比较少见、傍晚或者是清晨的时候最容易遇到的 哦。 OK， 那其实巴生乌鸦多是真的有这个事实，还有特别的原因的。 OK， 来大家猜猜猜哈 ，A 是因为 A 巴生靠近港口 ，B 和肉骨茶真的有关 ，OK，C。 Okay.和英国人有关，哎，这边朋友来猜猜， 我应该会觉得 A 咯，靠近港口有关的，因为那个港口多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海，海多的话就代表水很多啊。我以前看过那个乌鸦的故事啊，它要喝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瓶子的水里面呢不够满，不够多，所以它喝不到那个水。最后呢，它就捡了很多的石头放进这个瓶子里面，到最后这个水呢就多了，变上升了，它就喝到这个水了。所以水对乌鸦来说很重要的。 其实你知道那个故事很不逻辑吗？ 为什么？ 长大过才看到有人真的去做了个实验，就真的在一个瓶子里面就有少许的水嘛，然后真的把那个石子放下去了，结果发现那个水还是很少，水没有因为石子而满出来，因为石子它的那个体积不一样，所以它其实增加了那个空气，根本就不能让乌鸦喝到水。 你可以不要破坏我童话的故事嘛，我觉得是真实的，不要这样，不要那么多逻辑。 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 不要破坏我的童年呐、啊。 世界上没有牙仙子， 所以就是因为他喝不到，要去这个靶山去喝。因为港口很多海很多水嘛， 可是 波丁森 也是很多海啊，也是很多水啊， 比内 也是环海啊，朗高威也是一堆啊， KL 也有很多湖泊啊， 没有巴生多吗？巴生比较多，这些可能海水比较新鲜一点，因为很多海鲜啊，就这个水就很新鲜哈。 首先 就是这样， 你不是巴生人，你不要帮巴生人说话。但这个是个谬论来的，回来听听看有没有比莹莹更加厉害的解说，好不好？ 一首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君。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赫野的《怎么又是雨夜》。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个冷知识呢，是跟 Broccoli 中学念书的地方有关的，那就是我很喜欢的巴生。 OK， 美食之都，我可以这么说，真的很多好吃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常去巴生，或者是巴生人，应该会发现，哎，为什么巴生的乌鸦特别多？还真的有原因。不是乱说的。三个选项让你猜 ：A， 因为巴生靠近港口 ；B， 和肉骨茶啊，巴生的美食有关系 ；C， 和英国人有关了。来听听看 ，Andy， 听众朋友，你来猜猜猜什么选项呢？ 我的答案是 C， 怎么会选择 C？ 就是因为以前在历史时代的英国人是大多数都是有用乌鸦来那种，就是很像。就是我们讲的宠物这样子咯，好像乌鸦都是会帮那种古代人去就是那种传信息啊，就是我们讲的信封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巴生乌鸦特别多是因为和英国人有关咯，答案是 C 了。 那个不是鸽子吗？是乌鸦。 对呀、啊，是不一样，鸽子跟乌鸦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有时候乌鸦对于可能西方人来说，反正是不好的象征。 嗯，因为黑黑这样子嘛， 对啊， 就觉得是一个倒霉的事情。如果你遇到的话 ，OK， 但必须说哈，今天 Andy 做得非常棒。请问 YY 莹莹再考你一次， 怎样？ 马来西亚有被英国殖民过吗？ 有。 你确定？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confirm。 那除了英国，还有哪些国家殖民过马来西亚呢？历史题。 还有哪一个国家？让我想一想，除了西方国家，还有哪一个国家？哇，这个历史， 你身为马来西亚人要知道亲爱的。 来，你说说看， 你就先 说 说先，我肯定知道，我才考你啊。 还有别的国家？哪一个国家 ？Ribbon。 对 ，Very good。OK， 这个好了，今天我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因为我没有给你 tips， 可是你真的知道。 我知道。 那 extra 如果再多一个，我讲你今天真是女神。 还多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日本、英国，还有再早期一点，还有。 还有一个。啊哈。还有谁每一次 他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啊？英国有英国东印度公司、uh-huh? 这个国家也有， 这个国家也是有啊。将印度 荷兰东印度公司、哦、他们也在马来西亚殖民过哦、啊、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要知道哦，亲爱的， 我现在懂了、 啊、但是 Andy 这个猜测的方向可能真的是对的，回来再听听看有没有别的选项吧。 OK， 一首就够选 Beyond Trend。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酷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笑话呢，哎，不是冷笑话，是冷知识，就是告诉你巴生的乌鸦特别多，其实是一个事实，真的有人研究发现了。 Okay. 那我们还知道，哎，原来巴生哦，它的乌鸦特别多有原因的。 OK， 什么原因呢？是真的很 solid 哦。三个选项 ：A 靠近港口 ，B 和肉骨茶有关 ，C 和英国人有关。 OK， 我们来听看 Johnson 啊，就是7908，你觉得是哪里一个选项呢？ 哪里哪里，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啦，靠近港口啦，因为乌鸦原先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鸟来的，它是从外国来的，所以这地点就是这个海边这个地点呢，就是刚好很多对面就很多外国啦，所以如果乌鸦飞的话，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啊，要休息啊，肯定是找海边的地方休息啊，所以也刚好这个地方呢靠近海边，就累积到啊很多乌鸦啊这边繁殖这样。 OK Johnson good try， 确实可能因为地理位置它是靠近港口嘛， 对， 港口就可能真的有很多外来的地方。那我们再来考考莹莹小姐， 干嘛 你不是说你要我帮你扩充知识吗？你要干嘛？ OK 可以来。 OK 刚刚像 Johnson 说的，他讲因为靠近港口嘛，可能有很多我们马来西亚以外的地方或者是外面来的物种，就有了乌鸦嘛。 对， 那如果在巴生你不是去过吗？ 他 的这个岸的对面是什么国家？ 国家啦， 是什么地方来的？ 什么地 方？就巴生港口正它的对岸是什么地方啊？ 对岸是在是马来西亚的州吗？ 没有， 还是不是啊？外国啦。 Hello， 亲爱的巴生港口， 巴生港口啊！ 你不要连地理，马来西亚地理也不清楚。 泰国？ 我要疯了！ 我的地理很差的。 亲爱的，好，我冷静一点。巴生在我们KL 的算是西南方，是沿海地带的， 跟 Port Dickson 那边是同样的那个海岸来的。请问 OK， 那个海峡也叫做马六甲海峡。 OK， 请问马六甲海峡中间隔了，就是马来西亚在这边，另外一边是什么？ 马来西亚在这那个沙巴。你为什么考我这些地理的问题？ 我们这边西马跟东马之间那个叫南中国海 啊，南中国海。 然后如果你说巴生，我们马六甲海峡隔着的对岸呢是印尼。 印尼， 我很生气，我不跟你讲话了。 但是今天学到了东西啊，我学到了印尼。OK， 巴生跟马六甲中间。 我小你五岁，宝贝。我小你五岁。我在念一年级的时候，你已经是form one了。 你地理历史比较厉害嘛？我差一点点嘛。 没有，是因为我爱 国。你爱国。我现在也爱国了，我学到了呀，我没有抗拒去学习嘛，人家活到老学到老嘛， 交钱 对不对？ 要交钱 请老师嘛，对不对？ 精益求精 ，OK， 我要做到很 perfect 嘛。 Very good， 回来给你正解啦，大家学起来呗。 手出勾选 Beyond Trend， 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个跟巴生啊，在我们工作地方附近的地方有关。巴生为什么乌鸦会特别多呢？有三个选项让你猜 ：A 靠近港口。B 和巴生的美食肉骨茶有关 ，C 和英国人有关。 我们来听看有谁呢？伟通啊，伟通，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 哪里 ？Hello， 我的答案是 C， 因为以前在 没有，我觉得伟通每次会 check 答案的，真的。伟通，我懂你在听，因为伟通肯定有找答案。 所以他揭晓答案了吗？ 每次他的语音现在都是跟我的答案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不敢播他的。 不好意思伟彤，我今天不想让你发言。 OK， 我 希望大家是真心猜，不用听了，我要听听莹莹的想法。 Okay. 你要不要换答案？今天也学了那么多。 OK， 来，请问巴生港口的对岸那边就是什么国家了？ 就是印尼。 中间隔的海峡是 东南什么中国？ 没有，我刚刚才讲，你现在就挖才几首歌的时间。你给我搬兵二十下 1,2,3,4,5,6,7,8,9,10 OK， 中间隔的是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 那如果西马跟东马之间隔的那个呢，那个海叫什么？ 那个叫印尼海。 你给我搬兵二十下。 1,2,3,4,5,6,7,8,9,10 隔的是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 OK， 我刚刚才跟你强调吧， 南中国海。 今天交通太多了，再慢慢来，我们拉回来。为什么巴生的这个乌鸦特别多？其实你再选一个答案来 ABC。 我觉得 B 也是有可能和肉骨茶有关的，因为 好，不要解释了，正确的答案呢，恭喜英今天答错了，又是伟彤讲的 C 和英国人有关。 那么快的西面英国人呐、 啊、，OK， 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样的，当时英国在殖民我们东南亚我们马来亚的时候呢，它其实曾经的巴生呢是咖啡出口很重要的地方，也是咖啡种植地。那当时因为种植咖啡怕有很多害虫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呢英国人真的从外地调来了好像有56只乌鸦，就想说来帮忙这些清除害虫，让咖啡容易种植。可是到了后面过后呢，英国人也走了，马来西亚也独立了，然后 这个咖啡的种植产业也没落了、 哦、 可是乌鸦还在。 对啊， 那之后呢，其实当地的政府呢是有时候会办一些乌鸦的射击比赛，但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嗯、 所以也造就了现在的巴生为什么乌鸦特别多、 哦、 啊，真的有这样的历史关系的、 啊、去到哪里的巴生都是乌鸦特别多的 啊。当然没有讲整个巴生啦，只是如果你去看的话、 啊、港口啊， 没有讲特别港口、哦、就是你看到有时候天边或者你拿 KL 来比的话，真的你会 feel 到巴生会稍微多一些些 哦、我知道了，老师，我今天学了超级超级无敌多的历史啊、地理啊， 来东马跟西马之间隔着什么海？ 那个南中国海。 请问印尼跟我们马来西亚中间隔的海峡是？ 马六甲海峡。 Very good， 学起来吧。 守住 Go Show Beyond Trend。